阿弥陀佛，法师，各位居士，慈悲。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昏哦，就是有点感冒，大概还没有完全好，所以有点昏。那我们就尽量讲，讲到我讲不下去的话就停止。上次是讲到。讲义四的第九页嘛，哈。我们讲这个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啊，讲到它的所缘境，那么这个所缘境呢，就是四圣谛。那么四圣谛呢，它分成苦集灭道四行。那么在讲苦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无常行、苦行、空行、无我行来解释这个苦谛。那无常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好，用五行来讲，讲完了。那么讲到苦行，苦行的话呢，它是用三种苦来讲，啊，就是不可爱行的苦苦、劫富行的坏苦跟不安稳行的行苦来讲。现在是讲到这个劫富行 那么上次解释了这个劫富行的劫跟富的意思，啊，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就是讲到劫呢，就讲到九劫，啊，九种劫。这九种劫呢，它能够让我们跟三界啊不厌离，啊，不厌离的话呢，就不能够出离。所以他能够和合苦啊，在三界中生活就是苦。那么这九劫呢，上次讲了爱劫啊，就是讲三界贪，欲爱、色爱、无色爱，或者是爱劫，也讲了慧劫啊，慧劫呢也就是嗔呢，我们一般讲的嗔烦恼，也讲了慢劫啊，讲了七种慢。那么讲到第四个无明劫呢，也讲完了。那么现在开始讲第五节呢，就是见解。什么是见解呢？见解就是指三种不正见。第一种呢就是萨迦耶见，这个在我们前面解释过。好，第二种是边直见，啊，第三种是邪见。什么是萨迦耶见呢？前面讲呢，就是在五取蕴上面，等随观执我或我所。在色受想行识上面，你随便取其中的一样，认为是有我，或者是五蕴合合在一起，你认为有我，或者在其中取两样、三样、四样都可以，你认为有这么一个我存在，啊，跟我所存在，那么就称为萨迦耶见，啊，一般我们称为我见或者身见，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边执见。边执见的升起呢，那么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先有了萨迦耶见，有了我见以后呢，在五取蕴上面执持有我以后，等随观执呢，这五取蕴呢，或者是断掉，或者是常的相续下去。所以断见是一边呢，常见是一边，称为边执见。什么是断见呢？断见就是身依命依。身是身体的身，一是一二三四的一，命是生命的命，啊，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身一命一。什么叫身一命一呢？这个命，啊，这个命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萨迦耶见执着的我的意思。这个我呢，它是生命的主体，啊，也就是命。那么什么是身呢？身就是呢，这个出色的四大地水火风所形成的。它是属于这个我所有的，啊，那么生一命一的见解是，他是认为这样子：我们人出生了以后呢，就有生跟命合合在一起，啊，形成我们的生命体。那么这个命是我们的主体，生是这个命所拥有的，所以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那我们人死亡了以后呢，这个生命的主体就断灭了，这个命就没有了，命根就断掉了。 那如果命根断掉了，当然命根所拥有的这个身体果所呢也随之断灭。所以命断了，身也断掉，所以叫做身一命一。在我活到的时候呢，好，如果受到了四大的不调和的病苦，好，生命带来的业苦，好，他人的怨害苦，种种苦，那么在我死后，我的生命的主体断掉了，那么这个身子呢也断了，那么这同时都断灭了，那苦也就熄灭了。好，这是断见他们的看法。那么第二个是常见，什么是常见？就是身意命意，好，身跟命还是同样的写法，意就是异同的意。好，那同样他的讲法就是这个命就是我，是生命的主体，可是呢这个命是常住而不变坏的，它是常的。前面断见这个命是什么？是会断灭掉的。那么在常见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命，生命的主体是常住而不变坏的。那么身体呢是四大所成，好，是无常，是会坏掉的。所以在我们死亡的时候呢，身体就坏掉了，但是生命主体的我还是常存常在的。所以身跟命是什么？是分开的，一个是常的，一个是无常的，所以是身意命意。那么常见是认为这个生命的主体是常的，从这边产生常见。好，那断见是认为生命的主体它也会断掉，也会断灭掉。好，那么这个常见断见他们两个都有一个什么执着呢？就是先执着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主体，也就是我的存在。所以说边执见的产生一定是先有什么？先有我见。他知识有真实的生命体的存在，啊，然后这个生命体呢，这个真实的生命体呢会断灭，或者是常变，常而不变，常住不变，啊，产生了断常而见。那么主体会断灭的就是断见，啊，如果这主体长存不坏的话呢，那就是常见。所以呢，由这两件呢产生了什么？边执见。那么见解的第三个呢就是邪见。邪见的话呢，它就是它决定执着呢四种邪见。第一种它执着无因，第二种执着无果，第三种执着没有作用，第四种执着无真实事。哦，这四种邪见。什么叫做无因邪见？哦，无因邪见呢分成好几种。第一个就是外道他得了世间禁律，就是他有了禅定以后呢，然后呢在禅定中见到说这个施主呢，啊，活着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呢横行布施，做了很多布施的功德，诶，可是这个施主死了以后呢，一看，哦，他下一生终有投胎，一投胎，诶，什么投胎到这什么贱民里面去了，啊，到了贫贱的地方去了，啊，所以他因为这样看到了，所以他就说，哦，所以做布施是什么？不会升到有钱人的地方去的。好，所以呢不必做善因了。所以他认为无因。好，这是一种。第二种叫做无施语。好，我们认为的是布施给有苦的友情是可以得到什么？以后富足的果报。但是这个外道他认为呢，布施给这个友情呢是不能够得到富足的果报的。好，所以说布施是没有功德的，这个是无施语。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外道他本身他对于贪着财物不舍，不想给别人，然后呢他就跟别人说布施是没有功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布施，他自己就可以把财物留在身边，这也是产生邪见的一种心态。第三种呢邪见是什么呢？无因邪见是无爱养。爱是什么？爱养就是爱护养育对我们自己有恩的人，好，跟有亲厚关系的人。那么他说无爱养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爱护这些人，养育我们的人，或对我们有恩的人，跟我们有亲厚关系的人是没有功德的。因为什么？人死了什么都断灭了，这是他的见解，你何必去爱养他呢？所以他这个是就是指断见为正见， 无爱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爱护我们的亲族啊，或者是对我们有恩的人。这是外道的无因见的其中一项。第四个就是无慈视啊，他认为呢，这个外道他认为说，我们用火来烧贡品来供天，这个才是慈视啊。火是天的嘴啊，我们做火供，把这些东西烧掉了，东西烧掉了以后呢，这个天就什么接受到你的供养了啊，这样子是有功德的，这是他的见解。那么你去什么呢？你去慈祀，哎，给你的祖先建祠堂，啊，去祭祀他，啊，这件事情是没有功德的，啊，只有去祭天才是有功德的，祭祖先这些尊圣者是没有功德的，啊，这是他的见解，啊，那这也是邪见之一，哎，我们祭祀祖先呢，中间讲慎终追远，啊，祭祀祖先尊圣者呢是有功德的，那功德在哪里？不是说你去祭祀他，他给你功德，而是在你的心态，啊，这种心态是一种好的心态，一种感恩的心态。那么由这个心态，你得到好的果报，啊，不是说你去祭祖先，祖先就说啊我很高兴，所以我要给你奖赏，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有的时候听到，有的人讲说，哦，你现在不顺，你现在生病，啊，是因为你祖先不高兴了，啊，来睡你，啊，来做一些事情让你不高兴了，或者他的坟墓啊埋得不好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呢你要去做怎么样的法会，要怎么样怎么样让他高兴，然后呢你就会得到好的果报，啊，这样讲法就不是正确的，哎，这样讲法并不正确，因为你祖先可能已经投胎了，那万一他投的是畜生道，他怎么帮你？啊，或者在地狱里头呢，啊，即使是天道他也觉得你很脏，他为什么来帮你的忙呢？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讲法本身是在我们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是不正确的，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呢，就是说有一些鬼道众生他有一些神通能力，啊，他看到你跟这个有缘，啊，他去那边搞一下，然后你就会去祭祀他，就可以得到点利益，那么他做这些事情的话也是有可能，啊，所以呢第一个无因邪见，啊，那么第二种无因邪见是什么呢？就是外道他在禅定中见到，啊，有人在世修什么妙行，啊，死后堕到三恶道去了，哎，这个人在世做了很多好事情，死后修到堕三恶道，那么有人在世作恶啊，做了很多恶行，哎，死了以后升到什么？升人天中。所以这个外道就见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就说没有所谓的做善因得善果，做恶因得恶果这件事情，他提出这样的见解。什么叫妙行？啊，妙行就是我们讲的福行，啊，布施、持戒都是属于妙行，还有一个不动行，你修禅定，啊，也是属于妙行。什么是恶行呢？就是你做非福行，啊，悭贪破戒，好，啊，或者你的心散乱，啊，这都属于什么？属于恶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无因邪见。讲到这边呢，我想到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位居士问我，说好像我们学习佛法都没有在修行。好像我们在学习佛法都没有修行这件事情，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啊。那的确是这样子。我们一般讲到修行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妙行啊，布施、持戒啊，修定啊，讲到修就好像是要修定，修禅定才叫修行啊，好像不坐到那边修个禅定就不叫修行，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种观念，中国佛教也会有这种观念。那同样的讲到修慧啊，闻思修三慧啊，在修慧的时候呢要有禅定相应才叫做修慧，才进入修慧，所以讲到修好像就跟禅定有关，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好像说 我们在这边听闻佛法好像不算修行。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看，我们也讲解行相应，是不是？你要布施，你怎么布施？你是不是要先学会布施？布施不是把钱拿给别人，不是在那边发白米，就叫布施。布施它有它的方法。布施第一个，施钱意要，你布施钱你要有欢喜心，你要愿意布施，你有这个布施的心要先出来。布施的时候施时心静，你布施的时候你的心要什么？要清静。你要知道这一切是什么，如幻如化的，这是比较高级的清净。那么呢，比较平常的呢，你布施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要什么报偿，因为他能给我好处，所以我布施，不给我就不布施。所以施时心静。第三个布施的时候要怎么样？施后无悔。你布施了不要激动，量力而为，不要大家在那边布施一起哄，好我也布施，我东西全部捐出去了，过两天生活出问题了，还后悔了，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冲动啊，布施这么多。所以施后无悔，布施完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不要去后悔。所以布施的时候要有三个步骤啊。那么后来我再加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见施随喜。我们没有能力布施没有关系，见到别人布施的时候呢，随喜功德啊，他布施真好啊，他能布施啊，我们要学习见施随喜。所以你要先学会怎么布施，你才能去什么去做布施这件事情，要不然你的布施容易什么堕入不清净的布施啊，不清净性。那同样持戒你也要先了解怎么持戒。我们现在很多道场在给大家受戒，大家也很冲动，看到哇持戒好五戒好去受戒了，然后受了戒搞不清楚持了什么戒，回去犯戒了还不知道犯了啊，等到哪一天去学戒，别人一讲，哎呦我已经不知道犯了，不计数，不知道犯了多少次了，然后这时候后悔啊，后悔没用，你已经什么受戒了，已经犯戒了。对，所以受戒之前要先学戒，受戒的时候要学会什么？怎么舍戒，一定要教导怎么舍戒。也就是说你碰到不可逆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你宁可先舍戒，真正没有办法持了，别人拿刀强迫你做这些事情了，你没有办法，你受到威胁没有办法坚持了，你先舍戒。所以你学戒以后才能持戒清净，戒律的开遮持犯才能够清净，才能知道怎么持戒，要不然很容易受戒以后犯戒。别人犯戒，别人杀生，你看到你很高兴，你也犯戒，对不对？我们把某某恶人枪毙了，大家很高兴，见杀随喜，还是犯杀戒，只是犯的不是的根本而已。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什么持戒搞清楚，了解以后再持戒，再受戒，再持戒。所以也是解行才能相应，先解再行。没有解你就不能行。那同样的修定的时候一样，你要先把修定的方法学会，你才能去修定。不是静坐就坐到那边就是了，然后什么都不要想。这个不是修定，修定有修定的方法，把方法学会了，你修不净观，你修数息观，怎么数？不净观怎么观？你坐到那边要怎么做？都把它学清楚了，你才要去才能行。所以行是依着解而行的。所以讲修行不只是修定而已，我们戒定慧都要什么？依解而行，都要先了解。所以我们在会方面，我们要从闻思修下手，一定要先闻法，要多闻佛法，然后呢要深入的思维。 然后你才能去什么修。如果你前面闻思不足的话，你即使得到了禅定，你那个在那时候你做思维，在禅定中做思维，不叫做修慧，因为你的慧不具足，不叫修慧。他定义修慧的时候是依照这个闻思修三个成就了以后一步一步来而定义的。闻慧成就了才可能有思慧，思慧成就了以后才可能有修慧，而不是说只要你有禅定然后你在那边照着这个闻想就叫做修慧了，不是。你要思慧成就了以后，然后你得到禅定，在禅定中做思慧的人修习，这个时候才叫做修慧，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刚刚讲这段呢也就回答我们同学问题，你在这边闻法并不是没有修行，这本来就是修行的一部分，不要把修行放窄了。好，只有修定才叫修行，不是这样子的。这边讲完了无因第一种邪见，那么讲第二个邪见就是无果。外道不承认有妙行恶行呢，当然也就不承认有妙行恶行能有什么，能有等流果跟一熟果。好，所以这是接近断见的想法。好，所以妙行恶行他认为是没有这个果报的。第三个呢是无作用。好，无作用呢也分成三种。第一个呢就是没有此事他事的来往作用，这是诽谤什么流转依处。我们生死流转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啊，来往，你哪个因缘成熟了你在哪一个世界受生，好，死亡了那个世界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到那个世界受生。那么在无作用呢，就是外道他在禅定里头呢见到他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好，有四种种性的人，死了以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啊，命中以后护有往生啊，比如说我现在是刹帝利啊，我死了以后还在这个世界变成婆罗门啊，或者我现在是首陀罗戒名啊，我死了以后升到婆罗门去啊，他看到有这种来往的关系啊，只有这个世界众生的来往他看到只有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呢，他就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帝舍戒天的人死了以后升到欲界来啊，欲界天的人成就禅定以后呢，死了以后升到舍戒天去或升到无舍戒天去。所以他认为呢，所以呢只有这一个世界，没有他方世界的存在，只有这个世界的众生在这边生死流转，没有他方世界的众生什么来我们这个世界受生。所以呢他就诽谤说没有他方世界的来往作用，这个是无作用的一种，诽谤此事他事，好，此世界他世界。那么第二种呢是无作用是什么呢，是没有父没有母，也就是诽谤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好，这是叫做什么执种认识的作用，父母有执种认识的作用，好，父亲执种，母亲认识怀孕，好，认识你有这个作用在。那么外道呢见到什么呢，他见到母亲死了以后呢他身为女好，变成你的女儿。好，女儿死了以后呢，她下一辈子又变成你母亲。好，父亲生了以后呢，变成你的儿子。啊，子还作父。好，这种关系是一直在什么不决定的，是在改变当中的。那外道认为见到了以后呢，他就产生一个见解，所以呢，没有所谓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因为他不决定。好，所以否定了我们现世父母子女的关系。这是外道的见解，无作用的见解。那么佛法中呢，我们也教导你观察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决定，佛法中也观察这件事情。佛法要你观察父母跟子女关系的不决定，是要你了解无常的道理，不是要你否定现身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不是要挑拨你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不是要挑拨你说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不要孝顺你父母，好，或者是父母反正不决定，下一次他就不是你子女了，你现在爱他干什么？好，佛教里不是这样讲，你现在是父母的，你要做好你父母的责任，你现在是子女的，你要做好你子女的责任，你不能否定现身父母子女 这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决定，等到下一世的时候它可能会改变，因为是无常。所以佛法在讲的时候，它是教导你无常的道理，不是要否定现在的关系。所以学佛要注意，不要听了法师讲啊不确定啊，一高兴回家以后跟父母讲话就怎么样，礼貌都不顾及了啊，冲得很啊，这就不对了。这是第二个作用，执种认识的作用。第三个，无化身有情，就是感生业果的作用。好，叫做无化身有情。这主要是外道他诽谤呢，没有无想天，啊，没有无色界的有情，没有涅槃。也是外道他以禅定力，但他的禅定力不够，力量不够。所以他不能见到有三种有情的中有跟他的深处。啊，第一个有生无想天的有情，他的中有很细，因为他生到无想天，中有很细，不容易看得到。所以这个外道他禅定力不够，他看不到无想天的中有，所以他认为说没有无想天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无色界的有情是没有中有的，因为他没有色身嘛。好，所以外道呢他就说，所以没有无色界。第三个，他见到有的有情入涅槃了，诶，入涅槃又就不见了，啊，没有有情，没有中有了，所以他讲说啊，所以就是没有这回事情，没有涅槃这回事情。由此呢，他就诽谤啊无想天，诽谤无色界，诽谤涅槃，认为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就叫无化身有情，没有这三种化身的有情。那么这一次属于无作用的邪见。第四个，无真实事，就是外道他修行以后，他认为他自己已经证到阿罗汉了，那当然他依着道理是错误的，所以呢他并没有证阿罗汉，但他自己认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所以等到他临命终的时候，他修，因为修禅定，禅定现前了，成就了，所以临终的时候禅天的中有就现前了，舍戒天的中有现前了。哎，他一想不对，我现在应该是阿罗汉了，我应该是死的时候没有中有，哎，现在怎么中有现前了？代表什么？我没有证阿罗汉。那我修行到这么高都没有证阿罗汉的话，可见世间是什么？是没有阿罗汉这件事情的，也是在世间修行是不可能证阿罗汉的，所以他就认为世间没有真的解脱道，也没有真正能够证得阿罗汉的友情，这个叫做无真实事。所以这四种邪见啊，无因、无果、无作用、无真实事啊，都是属于邪见。所以有了这个萨迦耶见、边见、邪见这三种不正见呢，也就在这三种不正见上面忘记追求，而做了很多什么不善的事情啊，广行不善，不行诸善，而不做善事，这样就能招来未来世的苦，跟苦相应。所以这个也是劫，就叫做见劫。由于不正见而跟未来的苦相结合。那么第六个是取劫。取劫，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推求跟兼职的意思。那么呢，二取呢，就是所谓的见取跟戒禁取。取劫讲的就是这两种取，见取、戒禁取。什么是见取？见取就是在我们所依的五蕴生命体上面呢，升起了萨迦耶见、边执见跟邪见这三种不正见，用这种不正见去跟别的见解相比以后呢，认为说，哎，这个见解、这个邪见是什么？是最上的，是最圣的、最妙的，是第一的。但这种智慧是染污的，所以他认为说，哎，萨迦耶见是最真实的。其他的都是错的。由于这种见解的话呢，我能够根据这样子的见解去修行呢，就能够清净解脱，能够出离。这个叫做见取。执着错误的见解，认为这种见解能够带领你解脱，而认为它是最好的，那么这就是见取。那么第二种取呢，就是戒禁取。戒禁取的产生一定是先有见取。 有了见取以后说，哎，这种修行，这种见解是最好的。那么要达到见取的这种见解，所谓清净的见解呢，一定要有什么？要有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什么？安立了各种的戒跟净，作为修行的帮助的方法。好，那么戒是什么呢？戒就是规定了行为的准则，来保护我们的身与业的清净，谓之戒。那么净呢，是指生活规范的细节。啊，比如说头发多久理一次？啊，出家了你头发多久理一次？啊，出家以后你衣服要怎么穿？啊，饮食里头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吃饭的时候碗要怎么拿？你的行住坐卧，你的威仪要保持怎么样才叫有威仪？怎么样叫没有威仪？那么这一些细节呢，都叫属于净。好，那么呢，外道他们认为由这些戒禁为方便的话呢，就能够成就见取的清净解脱烦恼的功德，好，谓之戒禁取。那么因为呢，忘记这个见取啊，啊，这个不正见的见取为清净道，这个戒禁取呢是方便，是能够成就这个清净道的方便，所以呢，广行不善，不行诸善，由此招来未来世苦，好，与苦相应，跟苦相结合。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取劫，这是第六个取劫。那第七个是疑劫。疑是什么意思呢？疑就是犹豫啊，好，心中不决定，犹豫不决，谓之疑。也就是对于四圣谛的道理，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它呢，就不决定说四圣谛对吗？嗯，可能不对吧，可能对吧，这样子想，好，没有决定。那因为你不决定，对四圣谛了不决定，所以障碍圣道，它是属于烦恼，所以疑劫是属于烦恼。也由于你不了解四谛理呢，四圣谛的道理呢，你就不能够照着四圣谛来修行。那不能够修正你的思想呢，也就呢广行不善，不行诸善，遭未来世苦，与苦相应，所以称为疑劫。我们一般讲疑有两种疑，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心中不决定，对四圣谛不决定，你犹豫，不知道它是正确不正确，这是一种疑。第二种疑是说你怀疑，怀疑了以后呢，你去推求，在疑中去推求，好，推求它的道理，也就有思会的作用，这是第二种疑。那么我们现在这边讲的疑劫属于第一种，犹豫不决的这种疑，它是一个心态。好，第二种疑是有了行动的心的作用在那个地方，好，有思会的作用，所以这两种疑是不一样的。那么这边讲的疑劫是属于第一种。那么第八个是嫉劫，好，嫉就是嫉妒的嫉，就是心中呢沾染名闻利养，好，我喜欢名闻利养，可是没得到，好，或者有得到一些，哎，可是看到别的人有兴盛的事情，别人得到名闻利养了，啊，得到恭敬了，得到供养了，得到财位了，啊，或者别人学习佛法很好，有多闻，啊，有人赞叹他这些事情，这个心中这时候呢。心中就不能忍耐了，啊，不耐他荣，看到别人有荣耀的事情呢，心中不舒服，心中不舒服也不能随喜呢，所以心中忧愁啊，哎呀，真是不好，看他得到这么多，哎，心中忧愁。由于爱中利养，不耐他荣呢，所以广行不善，不行诸善，来招来未来世苦。他招什么未来世苦呢？啊，不耐他荣的人，以后就是什么，你升到那个地方就贫贱，就是下贱。地位下贱，这个时候呢就跟苦苦相应了，所以叫做嫉劫。那么随喜功德这件事情呢，是对治这个嫉妒的什么很有效的方法。好，所以刚刚跟各位讲了，见施随喜，别人布施你要随喜，你看到别人做好事要随喜，这个能够什么对治你的嫉妒心。我们一般来讲不太注意这件事情。我在出家以后见到很多法师是很聪明的人，文法都很厉害啊，对居士们又有很好的这个态度啊，这个都是很好的法师，可是就是拜的不耐他荣这一点， 一副不耐他容，看到别的法师有好的人，心中嫉妒的时候，就做了一些不合道理的事情。啊，这种声音反应很快，所以做了不合道理的事情，报应来的时候很快，然后呢，就产生很不好的后果，就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所以，忌节这一件事情对出家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考验，很大的考验。第九个，谦节，谦就是谦贪，谦贪是什么？也是单着力养，心中吝啬。对于各种自己有的各种资具、钱财，或者是你文法很多、经历论都很好，但是呢，不想去教授别人，不想去教诫别人，我学的越多越好，但是不要分给你们，我先解脱。就这种心态，就是谦节。谦节，它障碍遮止呢，令他不得。第二种谦节是什么？自己所有不施于他。有的时候你自己也没有，你不是说你要施于他，你看别人在学法，他以后会变大法师，那他以后会名声会超过我，好，我障碍他一下，我刚好是执事，我派他去做事情去，你去接种去，不要学法，好，你没有办法闻法，你以后不能当大法师，我就是大法师，所以你没有办法超越我，这种也是谦。不是说一定是你拿，你不给他。第二种是说你自己有不施于他，这也是谦，自己有不给别人，谦。那么因为谦节的系缚呢，那你就什么积蓄吧，积蓄越来越多，爱重积蓄，然后呢广行不善。钱这东西是很奇怪，没有的时候还不太觉得，有了钱以后呢更想要。银行里的账户那个钱是什么？绝对是不嫌多的。越有钱的人越想赚钱，越想用钱滚钱。能够愿意把它拿出来的人不多，拿出来帮助大家的人不多。因为爱重积蓄，所以呢广行不善，而行广行不善呢招来未来世的什么贫苦。所以现在谦，以后就是贫苦的人。所以有九节呢，就是这九种节。这爱等九节呢，其实我们看一看分析一下，这九节呢其实就是什么十种根本烦恼，是不是？爱节跟谦节就是贪烦恼嘛，慧节跟忌节就是嗔烦恼嘛，无明节就是痴烦恼嘛，慢节就是慢烦恼，疑节就是疑烦恼嘛，见节讲三种不正见，沙加耶见、边见、邪见，就是三种不正见的烦恼，取节是见取、接近取两种烦恼，所以合起来就是十种根本烦恼，对不对？那么这十种根本烦恼呢，虽然我们现在有乐受，只要有这些十种烦恼，它有现行或者有它种子在，它就能让你未来跟苦相结合，所以称为结。所以从这边知道，你看佛法里头他在讲，这边跟你讲十种烦恼，这边跟你讲九劫，他讲的都是同一回事情，重复讲。那边又跟你讲四种瀑流，那边又讲三瀑，也就是随时随地他随着各种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种性、不同的根系，重复的跟你讲什么？讲烦恼。因为有什么？我们的生命体就是烦恼，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跟我们讲解烦恼的道理。所以这些烦恼要学，一切师地论第八卷，第九卷跟开始要学，烦恼要了解。可是你看一看前面七种烦恼讲的都是什么十种根本烦恼，后面都是大随烦恼根本烦恼，对不起，不是大随，根本烦恼。第八个忌节跟谦节是属于小随烦恼，为什么在七种跟烦恼以后后面加上谦跟忌这两个小随烦恼，为什么要加进来？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它加进来的原因就是这两种烦恼它的过失特别重，我们特别容易犯。 千根记是我们特别容易犯，我们可能还不太觉得，但是特别容易犯，所以它的过失很重。第二个千根记讲了，一个是让你到什么下贱的地方下一辈子，一个是让你到什么贫困的地方，太贫困太下贱的地方没有办法学习佛法，不容易学习佛法。而且季节跟千劫呢经常的现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如果你现在开始注意你的心，看一看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嫉妒别人，别人有好点的东西我们就会嫉妒，我们有的东西都不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所以它烁烁现行，这两个烦恼烁烁现行。然后这两个烦恼呢，季节对出家人来讲是很重的烦恼，千劫对在家人是很重的烦恼。明白？因为假使说出家人是应该什么弃欲出家，所以对于什么悭贪的这一方面是应该已经抛弃了，所以他是以见，出家人在见解上面争，所以呢你有好的见解就容易产生嫉妒心。所以悭劫容易是在家人，季节容易是出家人。当然其实在家出家都有这两种，但是在偏重来讲的时候呢，既是与出家人要特别注意，那在家人在悭贪这一方面。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季节跟千劫呢特别列在九劫当中。那这样子讲的话，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两件事情，嫉妒心跟悭贪要特别注意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修行的大的障碍。好，于贪等缚处生贪等缚，贪嗔痴这三不善根呢，能使我们什么不行善行。我们讲所谓的缚是什么呢？就是能引申贪嗔痴的所缘境是缚处，贪嗔痴本身就称为缚。那么这贪嗔痴这三不善根呢，它能够，我们本来想行善，但是因为贪嗔痴起来了，我们就什么不想去做这件善事了，所以它能够把我们绑住不做善事。好，所以这三不善根，贪是什么？就是对于我们五取运啊，身内跟他人的五取运身啊，还有这个气世间的外境啊，所有可爱的境界升起染浊爱浊，好，谓之贪。什么是嗔呢？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对内的五取运身，还有别人的五取运身，还有气世间不可爱的境界，就升起嗔恚来，好，谓之嗔。所以贪是对于可爱境，嗔对不可爱境。痴呢就是无明，好，我们前面讲了，对于三界的理跟事呢不能了解真相，好，心中迷暗，好，就叫做痴。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享受了乐受，但是有这个贪痴三种烦恼呢，便能引生各种烦恼现行，好，造不善业，不造善业引发未来世的苦，所以称为缚，帮我们绑住不去做好的事情。所以说于贪等缚处生贪等缚，劫缚行的缚就是贪嗔痴。好，便能召集生老病死愁悲忧苦，一切扰恼纯大苦运，便能召集。好，九劫三缚呢，这都是其实讲起来就都是烦恼，好，也就是祸，由祸起业，由业得苦，这个苦的果呢就是纯大苦运啊，由烦恼而得到这个苦果就是纯大苦运。讲它是纯大苦运，这个纯就是说它没有夹杂，它只有苦，没有清净的乐，苦苦坏苦辛苦都是苦，好，所以它是纯大苦运，它没有夹杂任何的清净乐在里头。什么叫大苦？生死流转谓之大苦。好，生死流转谓之大苦。运是寄局的意思，所以由于烦恼，由于祸呢，在生死中流转，无有出期，一直在里头不停的流转，聚集在里头。好，在这大苦中流转，所以叫做便能召集存大苦运。生老病死，愁悲忧苦，一切扰恼呢？生老病死是指我们生理上的痛苦，愁悲忧苦是我们指我们内心的痛苦。 集合着身心的苦，总名为一切扰恼。扰恼就是什么？身不安宁，心不寂静，就叫做扰恼。所以由此就能够得到生老病死、愁悲忧苦、一切扰恼的纯大苦运。如是行者，于能随顺乐受诸行，即乐受中，由劫富行去入坏苦。如是行者，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呢，要观察坏苦，要从劫富行来观察。于能随顺乐受诸行，即乐受中，这是坏苦的观察处。随顺乐受诸行，即能升起乐受。所以从这个乐受诸行，能够升起乐受的诸行跟乐受的本身，你要去从这边来随顺观察。由怎么观察呢？由劫富行去入坏苦。这个乐受诸行跟乐受呢，都是变坏故苦。虽然由于我们以前做了善业，现在我们能够享受乐受跟乐受诸行，但是呢他们会变坏的。当初作业的时候呢，所下的心力有限，所以以后得到果报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乐受会变坏的。那变坏的原因是因为是什么？是因为烦恼，是因为烦恼，所以说是劫富行。那么由烦恼故呢，造不善业，等到未来业果成熟了，便会有苦苦现行，所以乐受就会变坏呢，而生忧苦。这个呢是讲的是什么？第二个劫富行讲的是坏苦。那么第三个苦呢，苦行讲的是不安隐行。从不安隐行呢，是从行苦来观察苦地。如是复于有漏有取顺非苦乐一切运中，由不安隐行去入苦行。如是复于有漏有取顺非苦乐一切运中，这句话如果把稍微调整一下，就是如是复于一切顺于非苦乐受的有漏有取运中，就比较容易了解他在讲什么。这个受有苦受、乐受、非苦非乐受三种。前面不可爱行是苦，是讲的是苦受，劫富行讲的是乐受，现在讲的这个非苦乐受呢，就是用不安隐行来说苦地。一切顺非苦乐受，就是说明它包含了非苦乐受的本身跟能随顺升起非苦乐受的诸行，都是不安隐行。有漏有取运中，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还是在凡夫位，有烦恼有执着的五蕴生命体，这个时候呢会有什么行苦。圣人虽然也有五蕴生命体，也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他没有烦恼，没有爱的执着了，所以他不受一切法。虽然表面上有苦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他什么心里不受，不受这一切法。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凡夫来讲是有漏有取运中，由不安隐行去入苦行。不安隐行这个隐字哈，我查了一下，用 C-beta 查一下大藏经，在瑜伽师地论都用隐这个字，但是在瑜伽师地论轮记里头呢，他有用到稳这个字，安稳的稳字。到底是不安隐还是不安稳呢？那我们这样解释，隐是隐藏的意思。那不安隐行就是说什么呢？一切的顺非苦乐受的诸心呢，表面它是不苦不乐受的舍受，表面它是不苦不乐受，但是在你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它有烦恼种子随足。这个烦恼种子就是不安，所以有了不安的烦恼种子隐藏在你的不苦不乐受跟能够随顺升起不苦不乐受的诸行当中，所以叫做不安隐行。那因为它也隐藏在里面，所以它也就不安稳，所以讲不安稳行也可以。意思就是它里头隐藏了不安，显现的表面虽然是非苦乐受，但是里面隐藏了不安，有意思就是然里头有烦恼种子在。去入苦行，从有烦恼种子的随足呢而说明苦行，这个就是不安隐行。所以者何？就是提问不安隐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漏有取顺非苦乐一切诸运，出众具行苦乐种子之所随足，苦苦坏苦不懈脱故，一切皆是无常灭法。有漏有取顺非苦乐一切诸运，说明现在在这个凡夫的这个有漏有取的五蕴生命体中呢，是不苦不乐受的种子正在现行。出众具行苦乐种子之所随足，苦苦坏苦不懈脱故， 啊，这个是用灭坏法来说明不苦不乐受持不安隐行。什么是灭坏法呢？好，我们前面讲灭坏行的说明，无常的时候说灭坏法就是指刹挪生灭的灭坏。好，刹挪生灭的灭坏，在五蕴生命体的一刹挪，现在是什么？不苦不乐受的种子升起了不苦不乐受，现在它在现行。但是呢，它升起了不苦不乐受的这一刹挪呢，它在有住，但是它不能安住。下一刹挪它就会变，这不苦不乐受呢，这个刹挪法一刹挪就灭坏掉了，下一刹挪它就灭坏了。这个时候呢，会怎么样呢？它就有可能升起什么？升起坏苦或者升起苦苦，也有可能是什么？还继续是不苦不乐受的苦。所以在不苦不乐受升起的这一刹那，阿赖耶识中有什么？有粗重具行苦乐种子之所随逐。粗重具行就是说，这个随逐于阿赖耶识的什么苦乐种子是烦恼所设的种子，叫做粗重具行。苦苦坏苦不懈脱故，是说这一刹那不苦不乐受升起，但是它是刹那生灭，即生即灭。那么因为阿赖耶识中呢还有苦乐的烦恼种子所随逐，所以下一刹那极有可能是苦受的苦苦或者是乐受的坏苦的因缘和合而升起。好，所以只要你有这个苦乐的烦恼种子还在阿赖耶识当中没有消灭的话，苦苦跟坏苦就不能解脱，因为它随时可能因缘和合就什么生出来了，就现行了。所以这是用灭坏法来解释不苦不乐受的不安隐行。一切皆是无常灭法。好，一切就是指这个所有的不苦不乐受啊，这些都是无常灭法。瑜伽师地论第83卷呢，解释非苦乐受呢，是用无常跟灭坏法两种来说明它的。好，他将一切不苦不乐受分为第一种是什么？已灭坏的不苦不乐受。第二种是正升起尚未灭坏的不苦不乐受。由这两种来说明。好，无常灭法。啊，你说为什么不说第三种未生的不苦不乐受呢？好，因为它还未生，还在种子位，所以还不是法。啊，这边讲无常灭法是讲法，所以呢就不提这第三种状况。那么第一种已灭坏者的不苦不乐受，因为它已生已灭，好，它已经升起过了，好，已经灭了，它后面可能呢已经接续升起过苦受或者乐受，所以呢它是无常的，因为它已经升起已经灭坏了，后面有可能接受了是什么不同的法升起，所以由此说为苦行。那么第二种是已升起而尚未灭的不苦不乐受，就是以灭坏法来说明苦行的，就是他升起这一刹那他还有什么苦乐种子随逐在，好，可能下面就要继续的升起，所以因为没有解脱苦苦跟坏苦的两种种子，好，所以还可能升起这两种苦的缘故，所以说他是苦辛苦。于能随顺不苦不乐受诸行，即不苦不乐受中由不安隐行去入苦行，也就是修行人遇到了能随顺升起不苦不乐受的诸行，即升起不苦不乐受时，要如何观察苦行呢？要由不安隐行来去入苦行。好，行苦的行，行是什么意思？就是牵流不断的意思。只要烦恼种子没有断除，有为诸行就会什么相续不断的升起。所以现在虽然是非苦乐受的种子因缘和合现行了，但是苦苦坏苦它的种子呢还是随逐在内，只要因缘和合它就会什么升起。所以就从这个不安隐行来观察诸法牵流不断，就是行苦。好，从这边行苦来观察不安隐行。嘿，所以以上呢就由这个不可爱行呢说明苦受的苦苦啊，由劫富行说明乐受的坏苦，还有由不安隐行呢来说明不苦不乐受的行苦。啊，从这可以知什么呢？诸所有受皆系是苦，四法印里头的一个诸受皆苦。好，这个是由苦行来观察苦谛。那么讲到这边呢，就顺便提起一件事情，就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有人提倡的是说我们学习真上生道，我们大家一起做善事，所以下一辈子呢又投到好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行善，继续学习佛法，然后呢又到好的地方去，然后呢又怎么样呢？ 又继续的我们学习佛法，又继续行善，然后我们还在好的地方，又继续的学习佛法，这样子我们终于能够成就。好，从正上升道的方法来成就，从这个道理来讲是没有错的啊。可是如果从行苦的观念来看的话，你阿赖耶识中还有什么苦苦跟坏苦随逐，你不知道你过去曾经造过什么样的业，是不是？你这一世即使做了好事情，好，刚刚讲外道的他看，诶，这个人做了很多好的事情，诶，怎么升到什么三恶道去了？所以并不代表我们这一生做好事情，下一生就决定会什么升到你想去的地方，因为你过去还做了很多业，所以要靠真上升道这件事情来做，不见得靠得住，不见得靠得住。这是一个理想，理论上面是可行的，但是呢，理论上也告诉你也有不可行的地方，所以要想一想是不是还是以决定圣道为主比较好，把这些种子去除掉了，就不必担心什么圣道哪里的问题，因为根本就离开三界了。所以他们编一本书，我师父有一本书叫做决定圣道，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所以从行苦的观念来看，真上升道是有点危险性的。第三个讲空行，空行由一行所设呢，就是讲无所得行，就是空行。苦地有四行，好，说了无常行跟苦行了，现在讲第三行，就是空行。由空行来观察苦地，什么是空行呢？就是无所得，观察诸行皆空，无有我可得，叫做无所得行。复作思念，我于今者唯有诸根，唯有境界，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唯有其心，唯有假名我所法，唯有其见，唯有假立此中可得，除此更无若过若真。这一段文最好背下来，以后讲到后面的时候，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这个观念是重要的。这个是从缘起有这一方面说，复作思念，修行者心中这样观察，我于今者唯有诸根。这个修行者观察，这个什么是我？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的生命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唯有诸根。现在我们这个生命体，形成我们生命体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缘起有的。这六根是有的，但它是因缘有，它不是没有，它是有因缘有，也不是实有。唯有境界，六根所处的六境色身香味触法也是有的，也是缘起有的，好，也是缘起有的。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彼是指六根处对六境升起六识，好，六识是心王，六识要领纳境界的时候呢，就有六受的心所伴随六识升起，所以从彼所生诸受就是指的什么受心所，于可意境界升起乐受，于不可意境界升起苦受，于非可意非不可意境界升起不苦不乐受，这些诸受都是缘起有的。所以这边呢，举受心所代表所有的心所法都是缘起有的，所以说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就代表了心所法的升起是缘起有的。唯有其心，这个心就是什么六识心王，六识是我们容易观察到的，也都是缘起有的法。啊，这边不没有讲到阿赖耶识跟第七识啊，因为我们观察不到。那么这边也是讲到什么四谛十六性一小乘说法，所以讲六识。唯有其心，这六根六尘六识跟伴随的心所法呢，就形成我们现在现存的生命体跟我们所依存的气世间都是缘起有法。好，然后呢，唯有假名我所法，在这个现在的生命体跟气世间的缘起法呢，本身是没有名字的。好，它升起了，缘起有升起了，它是没有名字了，为了表显诸法安立了什么名字，称为我跟我所。好，但是呢，这个名字是假名，名字本身不是诸法，是我们安立的一个名字来代表诸法。 来彰显诸法，所以它叫做假名。那有了这个生命体，有了器世间之后，我们安立了假名以后呢，错误就升起了，有情即一的假名而升起我我所想，也就依着这个假名升起了我我所想。所以呢，唯有即我我所想。好，那现在讲到这个想，想是什么？想也是心所法，也是缘起有。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世间即成真实的时候，强调这个想，好，大家应该还记得了。所以记得想心所也是心所法，哎，这个讲到后面的时候会很重要。所以只有假名我说法是由什么？是由想心所去安立的假名法。好，唯有其见。现在呢，我们刚刚讲了，由想心所去取相，安立了各种的名字，我们来取着这个法的相貌。取相以后呢，心中升起了肯定的坚决的执着，认为确实像我想的一样，有实在的我我所。于是便升起了什么？实在我我所的妄见。所以说唯有其见，因为这个名字，你借了这个名字升起了妄见，说我我所的确是有的。那这个妄见升起来了，这个妄见本身也是缘起法，它也是缘起升起来的。所以妄见也是有的，但它也是缘起法，它是什么？痴跟慧的分位。那么妄见是有的，但是你妄见中所执着的真实体性的我跟我所是没有的。啊，这一句话很重要，我刚刚讲这句话很重要。妄见本身是有的，它是依他起的缘起法，但是妄见里头所执着的真实的我跟我所是没有的，是没有的，那个是片剂值，那个东西是没有的。所以是唯有其见，唯有假立。啊，这是说假立的言说细论是缘起有的。我们升起了妄见以后呢，要把自己的见解跟人沟通，于是由寻思的心所呢，就升起语言，把我们自己六识所见闻觉知的境界，啊，由语言说出来去跟别人沟通。所以呢，我们这些讲的语言呢也是有的，但是它是什么？由寻思心所的烦恼心所安立出来的，所以它是细论。啊，这些言说细论，这些言说都是细论，都是烦恼。我们凡夫的见闻觉知就是在烦恼上活动，除非你学习佛法，不学习佛法的话，我们的见闻觉知都是只有实有真实体性的主体在那边。好，那么这个假立的言说呢，它本身也是缘起有的，它也是因缘法。始终可得，此就是我们的生命体跟器世间呢，始终可得的是只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根是有的，六境是有的，心所法是有的，六识是有的，我所的想心所是有的，我所的见妄见是有的，言说细论是有的，这七项呢都是缘起有法，他们都是有的。除此更无若过若真，除了这七项以外，其余我们执着的实在的我跟我所相是没有的，所以说更无若过若真。你所执着的那个真实的体性的东西是没有的，生命的实体是没有的，只是什么缘起的。好，所以这边是从缘起有的这一方面来讲解空行。那么下面，如是唯有诸运可得，于诸运中无有长恒坚住主宰，或说为我，或说有情，或复于此说为生者老者病者及以死者，或复说为彼能造诸业能受种种果及异俗。这个是从无所得的方面来说空行的。好，刚刚从缘起有来讲，现在从无所得方面来说，如是唯有诸运可得。好，前面缘起有的诸行呢，就是舍受想行是五运呢。好，这五运是有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七种。好，不离五运，这个是有的，是可得的。好，是什么？缘起有的。但是在五蕴中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命的主体可得。好，所以说于诸蕴中无有长恒坚住主宰。好，五蕴虽然有，但是五蕴的法体是无常的，它是生灭法，五蕴是生灭法，它的体性是无常的，所以说无有长恒，也就是什么？ 在五蕴中常恒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啊，常性不可得谓之无常。不是有一个法叫做无常，是诸行上面没有什么常性，它不能兼住，叫做常性不可得谓之无常。无有兼住，五蕴的体性刹那生灭不能安住，所以它的兼住性不可得，叫做无有兼住。要有兼住才能长恒，哦，它也不能够兼住呢，所以它不能长恒。无有主宰，主是什么意思？主就是本体，我们讲的那个生命的主体，主是本体，宰是本体发出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认为有实有的主体能够发出种种的作用，叫做主宰。那么五蕴是由因缘而生的，所以它不是，它的体性不是实有的，五蕴本身也没有力能有真实的作用，只是因缘和合发出了什么，显现出这么个现象，从这个现象上来看，我们认为有这个体性跟它的作用存在，但是实际上只是因缘法而已，并没有真实的什么真实的主体可得，也没有真实的主体所发出的真实的作用可得，叫做没有主宰，叫做没有主宰。好，这一段你回去可能要再思维一下，因为这个是破我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说为我，在无常变异没有主宰性的五蕴体上安立假名为我，所以我是没有实体性的，它是在五蕴上面安立出来的，只是在五蕴上安立的假名而已。但是我们凡夫因为无始以来无明熏习力故，在五蕴体上升起我见，只是有真实的我存在称为我，只有实我称为我。或说有情，有情就是有情事，有心事的作用叫做有情，情也是爱的意思，有爱着故称为有情。这个也是在五蕴体上面呢，从有心事的作用这一方面呢，而假名为有情，这也是假名，称为有情是假名，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有情，或者是因为有爱着的作用呢，而称为有情，而假名为有情。可是当我们安立了有情这个名字以后呢，我们却执着有一个什么生命的实体能发出情事的作用，叫做有情。所以从这个名字上面，我们又认为说有那么个主体存在了。或复于此说为生者、老者、病者、死者，生老病死呢，都是在五蕴体上面的一期生命体中、一期生命中的不同氛围上而安立的假名。好，在生命中有生者、老者、病者、死者，但这都是假名，它都是在五蕴不同的氛围上安立的。但是由于在五蕴体上面只有实体了，真实的生命体以后呢，而认为有真实的生者、老者、病者、死者可得。或复说彼能造诸业，能造诸业是说五蕴的作用，在五蕴的业用上面安立假名为作者，叫做能造诸业。又因为我见呢，执着有真实的生命体能发出种种作业，而名之为作者。能受种种果及异熟，好，这个是从业力得到异熟果的果报体，跟享受种种的等流果而假安立的什么受者名，并不是五蕴中有一个真实的主体，它能够去得到果报，得到生命体的果报，跟享受种种的等流果，就是五蕴而已，并没有那个主体。好，但是我们以为有那个主体，就认为有真的受者，那这个受者本身也是假名安立。也是假名安立。好，由是诸行皆系是空，无有我故。好，从这一段文重新安排一下就比较容易解释哈。由是诸行无有我故，皆系是空。由是诸行，五蕴中第一个诸行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好，前面讲的第二个诸行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第三个是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三受。第四个眼识到意识的六识，第五个安立假名的想心所，第六个能只有实我我所的妄见，第七个假立的各种的言说戏论，这都是因缘有的，所以称为诸行，都是因缘有的。无有我故，在五蕴中所虚妄执着的长恒兼住主宰的生命主体是没有的， 只有五蕴诸行相续不断，所以说没有我，皆系是空。从这只有五蕴没有生命的主体，没有生命的实体的道理说诸行是空，所以说它皆系是空，诸行没有实在性。好，从这边安立诸行没有实在性，是空行。有时间的话，这段我们回去多看一看，多想一想。六根触六境，升起六识啊，升起三受，升起想心所，升起妄见啊，升起言说等，都是缘起如幻的。但是由于无明力故呢，在根境相接的时候呢，我们就升起了什么呢？就觉得有那么个实体性存在，就是我法二执。这个就是我法二执，它的根本是在哪里？那从唯识中的讲法呢，根本是在第七识，因为第七识至第八识见分为我，所以呢产生相续不断的我所执，然后呢它什么影响到第六识，所以第六识有具身性跟什么分别性的我所执，然后也就影响到我们前五识，然后我们就会有各种的执着。但是真相就是什么？没有主体性，好，没有实在性的我可得，只是妄执而已，所以说它为空，所以说它是 无所得，没有我可以得。所以这边说空是这样解释。那我们再想一想，空，现在我坐在这边，我站起来，你们看我，你看我说不要想，不要想，这是知道法的，你就看我，一看到这边，那我请问你，你这一看的时候，你认为有没有我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知道法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主体性，一个东西在这边？有没有？有，好，这个就是我执，这个也就是法执。你不要去想我所，还不要想到语言文字的地方，也就是当你看到那个东西，你认为它存在，那个东西在那边。那就是我所知，已经上去了，你从这边已经什么生死流转了，这一点就已经开始生死流转了。你再后来再想啊，再安立讲明这些东西，那是从分别我执上讲具身性的，也就是这一念你一见到的时候，它马上发出认为没有吗？我站在这边你不会认为没有吗？对不对？而且很实在嘛，这种感觉，这种直觉性的，你看到它就在那边，那种感觉就是什么我执。我们要破的最基本的那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要破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办法破？现在没有办法破，你必须要从什么学习佛法，从分别性的我所我执开始破起，最后才能破掉这个直觉性的我所。对，修行就是为了这么件事，就是为了这一念，你这一念要把它改变过来，这一念要改变过来。就修行不是讲什么很抽象的事情，不是，他不是在讲什么很玄的东西，他就是讲的很实在的。你现在看到东西，就是你已经在这个我执上面了，你认为他在吗？那圣人看到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对吧？但他就知道他的直觉反应就是缘起如幻的，这边就是假的嘛。但你们看到我就是很实在存在啊，不是吗？你们刚刚谁有看到我认为我是假的？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圣人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差别是一点点，但是呢中间的路程很远，就是要经过什么文思修，最后你才能够转过来，一开始还只能转变什么分别性的我所知，到最后才能破除它，到佛才清净，到佛才完全清净。所以这是空行，记住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后面我会再讨论到，今天不知道，今天可能讲不到，但是下次一定会讨论，要把它讲清楚，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修行上面来讲很重要。如是名为由无所得行去入空行，观察唯有诸行，诸行中我不可得，这就是无所得行，从此观察即可入诸行皆空的空行。我要继续讲，把这个无我心也讲完好了，好吧？讲完以后可能要发如果说今天的话，如果说讲完时间还够的话，我可能要再讲一个东西，就是刚刚这些东西把它合并讲出来，那可能今天就没有时间问问题，好。 四无我行，一行所摄，不自在行。这是苦地四行的第四行，无我行。从无我行来观察苦地，什么是无我行呢？就是不自在行。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文都没有学得很好，什么叫不自在？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不自在，我们只是恍恍惚惚觉得不自在有那么个意思。好，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不自在。复作四念，所有诸行与其自相及无常相、苦相相应，彼一切从缘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皆非是我。复作四念，好，就是我们修行人呢要这样观察无我行。怎么观察呢？所有诸行与其自相及无常相、苦相相应。自相指每一法的自体的形象，这个自相不同于其他法的形象。好，比如说五蕴中的受是领纳为相，好，想是以了相为相，这都是每个心说法的自相。所以每一诸行都有它自己的体相，称为自相相应。无常相及苦相相应，无常相及苦相都是诸行的共相，偏通于诸行的形象。诸行都是千流变化，相续不断的，好，没有长恒性可得。所以呢，无常具无常相，是无常相应。好，苦相相应，众生所依自体诸行呢，于诸苦受呢，由不可爱行说为苦苦，诸乐受说为，由劫富行说为坏苦，于不苦不乐受呢，由不安隐行呢说为行苦，所以是苦相相应。诸行是苦相相应，所以呢，诸行呢，它有自相，它一定有什么无常相，也有苦相，但是诸行里头呢，没有我相。什么是我相呢？彼意一切从缘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皆非是我。彼就是指这个诸行呢。彼意一切从缘生故，一切诸行的升起呢，必须依靠清音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从四缘生诸行。那么四缘本身就是什么？如幻如化的。所以四缘升起的诸行呢，也是如幻如化的，也是如幻如化的缘起法。所以说它不得自在。由于诸行从众缘生，所以不能够不依众缘而独自存在。诸行不能独自存在，所以叫做不得自在。它不能自己存在。好，跟我们现平常讲的自在的意思不太一样。所谓不得自在是它不能自己存在。它没有什么独存性。前面讲的空性是没有什么，没有那个实在性，直觉的实在性。这边讲的是什么？是这一法升起的时候，你观察这一法，它一定是缘起。从因缘和合上面讲，它没有什么，它不能独存，它一定是要依赖因缘和合才能升起。所以没有一个法它自己就能够存在的，它一定是依赖各种的因缘四缘升起的，所以叫做没有独存性。它没有独存性，不自在故，皆非是我。所以我就是自在的意思，能够不依靠众缘法的自体就能够独自存在，就是我，就是自在。但是呢，诸行升起一定要依靠众缘，所以都无我相，都不是我，也都不自在。所以说缘起诸行虽不自在，远离我相，但是却有似我相显现，它有相似的我相显现。所以有情就依之升起，那妄之为我，好像是有我，但是其实是没有我。仔细观察是没有我，但是因为有那个相貌，让你感觉好像在五蕴体上面有那么一个主体性，你就会执着说有我的存在。如是名为由不自在行入无我行。观察诸行由众缘生，不能独自存在，就是不自在行。从此观察即能悟入无我行。好，那么我们把这四行讲完了，好，就是苦地的四行讲完了。那么空行跟无我行的不同呢，于其师地论里头提供两种说法供参考。一个是慧景法师提出来的呢，就是什么，他的讲法是一个是离蕴无我，离蕴无我是空行，那么集蕴无我呢是无我行。所以他说唯有其心，心外无我，故名为空，也就是离蕴，只有这个五蕴有心在，心外没有我，离开心以外没有一个什么实体性存在，生命的主体存在，所以是离蕴无我，是空行。集蕴我无，名为无我，就是集蕴呢在无蕴上面呢也没有我，这个是无我行。好，这是慧景法师的解释。那么窥基法师呢，他是用体用来解释，空者空于体，即既有体名有，以空遣之。就是你记着这个法上面有实在的使我的体性，好，这种有执，好，用空行来遣它，所以说空是为了遣这个什么想法，这种妄见。无我无于用， 只有用名我，以无我遣之。好，就是从诸行显现的作用上面升起执着，而执为我，那么用无我心来遣除它。好，所以一个是从体上讲，一个从用上讲，这个是从窥基大师的解释，分别空行跟无我心的不同。所以呢，我们现在结束这个苦力的讲法。好，由无常行的变异行、灭坏行、别离行、法性行、和会行说无常，由苦行的不可爱行、劫富行、不安隐行说苦，由空行的无所得行，好说空，无我行呢就是不自在行。从四行观察苦力呢，就能正确的觉了苦力的相貌。照《瑜伽师地论》的卷55来讲呢，苦力四行观呢就是位置。为什么讲苦力要有四行呢？就是对治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无常行就是对治常颠倒。好，苦行呢对治乐颠倒跟净颠倒。根据它上面讲的呢，既知是苦，其知不净呢。空行呢跟无我行呢就是对治这个我颠倒。所以苦地是果，极地是因。好，有极地的因呢，因缘和合呢才会有苦地的果。能断极地的因呢，苦地的果呢自然也随之断除。所以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那个极地了。所以呢现在把这个苦地的事情讲完。好，那么苦地的事情讲完，上次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回答上次同学的一个问题。上次虽然回答了呢，但是回答的还不是很完全，我想这一次呢再把它回答一下。无常苦空无我，是要次第修呢，还是可以只修一项？修无常行能不能增生道？我提出这个问题，修无常行能不能增生道？修苦行能不能增生道？修空行能不能增生道？修无我行能不能增生道？还是一定要修无常故苦故空，空故无我？杂含经里头讲次第行的讲法，上次有引文，但是上次要讲呢没有把文引出来。杂含270经讲，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无我想就诸法无我，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好，无常想者就是诸行无常，能建立无我想，建立诸法无我，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顺得涅槃就是见灭地，好，涅槃极尽。好，这是次第观，从无常观进到无我观，从无我观进到什么？进到灭地的空观。好，所以来讲，我们说仔细分析，各位记得这个图啊，我们上次讲法的升起，一刹那，法一、法二、法三、法四、法五，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这边遮住，各位看到法一升起，法二升起，法三升起，法四升起，法五升起嘛，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到这是什么？生生不息嘛，是不是？对不对？你们看不到的是什么？灭灭不止嘛，这是我们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法一升起的时候你就看到法一的生嘛，是不是？法二升起的时候你就看到法二的生嘛，法二升起的时候你看不到法一的灭嘛，法一是灭了，但是你看不到，因为你看到的是法二的生，你的心在圆到这边呢，是不是？那法三升起的时候同样嘛，你看到是法三的生，法二的灭你又看不到了，是不是？所以实际上来讲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生生不息啊，所以我们什么常见呢？是不是？因为生生不息从来没有停止过嘛。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灭灭不止。每一念一升起来，下一念就没有了。是不是？好，那我请问各位，我现在把法二这边遮住，你是看法一，然后这个灭留下来。法一升起以后，到了这个灭的时候，请问你法一到哪里去了？到这边的时候，法一到哪里去了？灭了，是灭了，但是它到哪里去了？灭了以后是什么？我 们注意，法义是烦恼，烦恼升起，烦恼灭了，然后呢？然后法义到哪里去了？生灭灭矣，即灭现前，法义入涅槃了。所以法义自信涅槃了，他自己就入涅槃了。我们不必去对治他，不必去影响他，他升起来他就灭掉了，他入涅槃了，他再也升不起来了，重复升起来了，再相似跟他再相似也不是他了。现在站到这边的我不是刚刚站起来的那个我，那个我你们已经再也找不到了，是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但下一刹那的时候这个我也不见了，什么入涅槃呢？生灭灭矣，即灭现前，是不是？事实上每一法升起终归于灭，它必定要灭的，它不能说升起坚住不灭，因为没有常恒住的法，所以它一升起它必定要灭，所以终归于灭。终归于灭，灭到哪里去？它涅槃了。到涅槃中你去找它吗？问题是出在我们在他升起的时候又创造了未来的一个法的力量，在阿赖耶识当中存在那边，是不是？所以阿含经里他的譬喻是什么？当你有一堆柴火在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灭这一堆火？你不是要拿水去就把它浇熄，你不要再添柴，你不要再去添柴了。你不要添柴的时候呢，它烧完了就灭了，火就灭了，自然就灭了。你不要去灭那个火，它就自然灭了。那问题是出在，因为我们一直在添柴，是不是？我们每做一行的时候，我们就有妄见，因为妄见的缘故呢，我们执着的妄见呢，又增加了一个力量，又添了一个木材在火堆里头，所以火会继续的烧，所以生命之火继续的烧起来，是因为是我们不停的放柴在里头。我们只要不要放柴，它烧完了就没有了，火就灭了，因为什么？自性涅槃了，烧完了就没了。你以前烧的东西烧完了就没了吗？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要再放柴在里头嘛。那不要放柴就是什么？要断除妄见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修行不就是这么简单吗？断除妄见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子讲是什么？这不就是无常吗？生灭法不就是无常吗？那你观到刹那无常的时候，你不能入涅槃吗？不能入生灭槃，不能入涅槃，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从刹那无常观到什么灭谛，观到它本来就即灭，观到它只是一刹那的升起，因缘和合升起，它下面就即灭了。你没有办法了解真，你没有办法观到那个地方，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入灭谛。没有见到灭谛就没有办法什么涅槃啊，灭谛就是涅槃啊，对不对？所以无常能不能够修，无常心能不能够解脱？修无常心可以解脱，如果你修无常心，你能够从无常心见到灭谛就能解脱，你从无常心不能见到灭谛你就不能解脱。那无常心苦行，我们讲苦是 哪三种苦？苦苦、坏苦、行苦，以哪一苦为主？行苦故。什么叫行苦？我们刚刚讲什么？它是相续不断的，它里头有烦恼种子随逐，它可能又升起什么苦苦，升起坏苦来，不是吗？所以在行苦相续不断，那我问你，这个是什么？不是在讲无常吗？所以你从苦地中能够见到无常，见到了什么？见到灭地，苦行也可以啊。但是一般比较不提这一项，一般讲三法因的时候就不提什么诸受皆苦这一项，因为它跟无常行相重复嘛，对吧？好，那我们再讲空行。我们刚刚讲空行是什么？你直觉的那个我是没有的嘛？你看到那个东西就没有嘛？但是你就认为它有嘛，那个东西就没有实体，你就认为它是实体存在在那个地方，那就是空，那个东西是没有，那种直觉性的我是没有的嘛。但是我们有嘛，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直观的话，它本身就没有， 那个实体本身就是没有的，不就是关到灭谛吗？所以无常、苦、空、无我，无我讲到独生性，这一法生起来的时候，法的当体之下，不就是缘起和合吗？就是因缘和合生起这一法来啊。所以有没有这一法？有没有一个独自存在的这一法？没有啊，他一定要靠因缘和合啊，所以他是没有的啊。他没有的话，他根本没有升起过嘛。所以那个什么，你认为那个什么实体性的我从来没有升起过啊。你看到的都是什么生灭的东西啊。我们看到的都是生灭法，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实体法被我们看到过，但是我们都妄念认为有那个实体法存在，但是实体法从来没有升起过嘛。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实体的我存在过嘛。升起来的都是什么生灭法的我嘛。都是五蕴而已嘛。你认为那个实在的东西从来没有升起过啊，也就是根本就没有，根本没有不就是涅槃吗？它从头到尾就从来没有无生无灭啊，这不就是涅槃吗？就它当体就是涅槃啊。那它当体就是什么因缘和合的东西，所以它一定没有自体啊，它既然没有自体，它不就是涅槃吗？所以苦谛、苦、空、无常、无我，它是什么？苦谛的四个相貌。你不能离开一相说有什么，说其他相没有存在。就像一个铜板，它有两个面。你只要从任何一个面，你不管是看到人头，你或后面看到台湾，都是什么？都是铜板。你认知道它是铜板，它就有作用，就可以去买东西了，对不对？你看到人头，你认为是蒋中正；你看到台湾，认为是台湾岛，你那个铜板就没有作用，不能是什么？买东西，因为什么？你认错了，你不知道它就是铜板而已。所以从无常、苦、空、无我，任何一行，你看到它就是灭谛，就证圣道了。所以你从这边任何一关都可以关呢。你也可以从我们刚刚讲的无常想建立无我想，从无我想，然后呢顺得涅槃，次第关也可以，直关也可以。所以你就是在这边，为什么说闻法熏习重要？你要熏习，你那个力量够了，熏的力量够了，你才能做观。你力量不够，你不能做观。那但是要力量够，你现在道理先搞清楚。道理不清楚，你就算有禅定，禅定越高，邪见越深。因为什么？禅定高的人，他的心力强，你要改变他的见解很难，很难。所以禅定越高，邪见越深。佛为什么不到色天、色界天去讲法？因为那些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已经解脱了嘛。其他你来讲什么？我们都解脱的人，你来讲什么？所以佛讲法的时候，色界天会来听的都是以前的什么学过佛法的嘛，才会来听。然后呢，很快证入涅，就什么证圣道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一定先在文思上面要下功夫。你这个地方没有搞清楚，你修慧，你这个力量，禅定力量越高，你邪见越深，越难破。那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见到佛，他那个外道，佛是说外道见到佛，他有禅定的，佛一讲马上就什么，就解脱了。那是因为过去是熏习的深啊。那现在碰到佛的大威德力，然后马上破除你那个邪见，跟你讲，因为过去熏习深，引起你那个过去的业力。过去所栽培的这个清净的力量现行，就破除你的邪见嘛。那过去的栽培怎么来的？从闻法来啊，闻思修来啊，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没有捡便宜这回事情，没有捡便宜这回事情，老老实实的走，好好的闻思修。佛一开始我跟各位讲过，在一教经里头佛讲了。能得度者，我佛在世的时候能得度者，皆已得度，好，能得度的都得度了，好，还没得度的，我已经给他种子了。所谓种子，就是他已经把法传下来了。你顺着他教导的佛法，顺着这个去思维，不要自己创一套，不要用自己的感觉去解释他的法，你用他的解释，用佛菩萨的解释来做思维，来清除我们的邪见，不要用我们的邪见去解释佛的法。我们出的问题就是什么？ 把自己看太高了，静坐一下有点感觉，就用那个感觉来解释佛法。然后呢，以盲引盲，大家都糊涂了，为了得到那种东西，然后呢就全部进去，而把佛法最基本的忘掉了，最基本的佛法忘掉了，他的观念忘掉了，最后呢走到什么有我的观念去，最后走到有我的观念去。所以为什么佛讲法到最后时候还要讲有我，安立什么假我出来。我们众生的习性就是这样，要用我们的感觉来解释佛法。所以最快的路是什么？照佛菩萨的教导，好好的什么如理思维，清净善友如理思维，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多闻法，有困难，如果说有问题，就要提出来把它解决掉，然后呢，要去做。对，不是只有静坐才叫修行。我们那天讲过了，修行有哪几种？第一种，净性增上作意的什么自教量，这个听闻这也叫修行。第二种，现见量，现见增上作意，对不对？第三种是什么？比量比度增上作意，这个都叫修行嘛？这怎么会不叫修行呢？你没有这些做你的基础，你怎么修观？你观修不上来的。所以苦地四行看你怎么看，你能够了解多少，你能不能见到灭地，从这个地方来看。无常行，从诸行的相续观察到什么灭地。无我行，从因缘的和合观察到灭地。无身行，当就不存在啊！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你们认为的那个自道法师并不存在在这个地方。你们认为的那个真实的存在在这边的自道法师是不存在的，那是你们的妄见，啊，也是我的妄见，那是妄见。当体就没有什么，没有一个实在的自道法师在这边，只有一个五蕴体，五蕴生命体，在这个地方是什么生灭法？只有这个法在这个地方升起。下一刹那的我就什么就涅槃了，就没灭了，再也不会升起了。可是当你在认为我是实在的时候，你在这边又天才了，你又太天才了，那火要继续烧了。所以听闻佛法慢慢慢慢产生力量，就把见解转变，见解转变了，就是我们什么开始走向清净的路了。这样子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